费哦。 等资讯。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南二环右安门桥到永定门桥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吴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第九位，韩红，一时间。 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 第八位，萨顶顶，左手指月。第七位，赵传，逆风飞行。 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他曾经死去。 第六位，韩红，小屁孩玩耍版。 小屁孩你不乖，怎么把自己当天才。 第五位，曹轩宾，别君叹。第四位，周华健，流浪的终点。 三山月里面唱美丽的歌。 第三位，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 第二位，宋茜，屋顶着火。 橘红色月亮照满整面墙。 本周冠军曲目，张信哲，不再。 再拥抱我一眼，再拥抱我。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这里是中歌榜，来自北京乐广播 FM97.4。 接下来两个小时我来陪大家，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周的情歌特辑呢，我们关注到的是老朋友陈明。1993年出道的陈明可以说是见证了内地原创歌坛的风云变迁。在上个世纪90年代，陈明也赶上了南下淘金热，打个引号，在深圳呢成为了酒吧歌手。在拿到歌唱比赛冠军之后呢，迁入到了中唱广州，当时是中国的非常大的一家唱片公司。在1993年推出了个人第一张专辑《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他的事业转折点是1994年推出第二张专辑《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啊，这首歌在当时的歌坛绝对就是成色最亮的那一类歌曲啊。陈明， 小小的无知，砸他的人生，我容易醉在酒里，繁华中我是泄落的城池，拒绝我哭泣。今夜无人的角落，寂寞让我如此 并不需要用大叫你的悲喜。今夜的寂寞让你如此美丽，并不需要人探望你的委屈。Oh yeah， 这首歌真的我们都会唱，就那一代人我们都会唱，非常高级的一首歌。现在不都是很流行说什么高级脸呢，我跟你讲，旋律作品也可以说高级啊。在94年就能够有这么一首歌曲啊，很有张力，寂寞让我如此美丽，来自陈明啊。今天的情歌特辑我们关注到的是出道20多年的内地的著名的歌手实力派的陈明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他的另外一首转型之作了。这首歌曲是1996年第三张专辑《天使飞进你梦里》，少了苦情，多了一些明亮和飘逸的色彩啊。接下来如果你会唱的话，我们就一起来 K 这首《为你》。 城市的声浪推开冷漠的心墙，期待着能像风一样穿越人间，飞断流长，面对世俗的阻挡，带我的温柔为你疗伤。 天星光。如果你在黑夜迷失方向， 让我为你导航。 会唱呢，就是暴露年纪了哈。我们听到这首歌，1996年陈明的《为你》。这首歌呢，词曲是福克，福克啊。陈明的转型离不开福克。他成名之前闯荡歌厅的时候呢，福克呢就是乐手之一，后来两个人都去广州，一个当歌手，一个当音乐人。1997年两人再次合作专辑《仙乐飘飘》，这里面有一首呢非常非常著名的歌曲，叫做《快乐老家》，让陈明的音乐之路又攀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不听《快乐老家》，不要骂我，我来选择另外一首歌，也蛮动感的一首《我在飞》。 我能看见翅膀在飞，灰色的鸟儿跟随，我又看见树叶在飞，风在跟随，我却看见白发在飞，岁月跟随，谁在飞？我跟随，我在飞，谁能跟随？我只听见谎言在飞，漂亮 呼吸沉睡，等着憔悴。你离了滩的船尾，遥遥不在，只剩风中的珠泪。伤了几回心，才会像珍珠凝结，只等到一切都幻灭，才被你发现。我在呼吸沉睡，不想听见你变了心的诺言，慢慢散去，却烧着了夏天。伤了几回心，幸福才能靠近，不会再那么一天，一切都成了灰烬。他们说女人动了心，才会在心里放满水。他们说女人伤心，才会落下那珍珠的泪。他们说女人动了心，才会在心里放满水。他们说女人伤了心，才会落下珍珠的泪。 吉林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情歌特辑，我们来关注陈明啊。这是从他出道便有合作的呢喃刘同两口子创作的《珍珠泪》啊。之前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就是出自于两人之手。90年代我在厦门呢，还多次采访过呢喃和刘同，他们那时候还经常到厦门去玩，只是这几十年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还比较惦念啊。作为夫妻档，两人笔下的陈明总是显得惹人怜爱，而这张《珍珠泪》呢，是陈明在中唱广州推出的最后一张专辑，作为当时的南国歌后，他的去向呢也成为了当时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事情哈。接下来时间点到1998年，对于陈明来说，另外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曾经跟他合作过 MV 的张一白，准备拍摄一部戏叫《将爱情进行到底》，

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4月5日，国航开通北京至休斯顿至巴拿马城航线，邂逅丝路上的中美洲明珠，尽享唯美浪漫的拉美风情。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受东移高空槽影响，今天后半夜到明天傍晚前后，本市有降雨天气，降雨量虽然不大，但持续时间较长，对明天的早晚高峰影响较大，请您外出带上雨具，合理安排出行，驾车注意交通安全。此外，明天天气较今天有10度以上的降温，请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国家大剧院5月音乐节演出安排正式公布。5月9号到26号期间，小提琴将唱主角登台5月音乐节，18场演出带领观众邂逅一场弓弦盛宴。不少艺术家还将手持各自收藏的爱琴上阵，让观众一饱耳福的同时，也能一饱眼福。国家大剧院5月音乐节聚焦室内乐音乐会。举办10年以来，第一次以一种乐器作为主题，全景展现名家、名曲和名琴。名家方面，今年的音乐节不仅荟萃小提琴领域的众多明星，也集结了颇具实力的中外室内乐名团和交响乐团。本届五月音乐节还首次诞生双黄蛋，以5月9号、10号两场双开幕演出拉开帷幕。5月10号的另一场开幕音乐会则主打琴弦上的中国。刘禹锡、吕思清、江振义老中青三代小提琴家将携手指挥家谭丽华和北京交响乐团同台演绎一场中国经典作品音乐会，曲目既有梁祝、梁萧，也有老一辈小提琴家刘禹锡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白毛女》选段。今年80岁高龄的刘禹锡将登台演奏《北风吹随想曲》。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站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麒麟，情歌特辑锁定陈明啊，沿着他的音乐轨迹来听他唱过的一些好听的情歌。1994年到1998年被看作是中国内地原创歌坛的黄金时期，有94新生代等等的说法，也涌现了大量的优秀流行作品啊。当时的歌坛的重镇呢是在广州，而不是在北京啊。但是从1998年开始，这个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岭南歌坛的歌手们纷纷的北上，音乐的重镇呢已经移到北京了，形成了当年的北上潮。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南国的歌后陈明啊。

这首歌有印象吗？这是陈明和林志炫对唱的《你是爱情的原因》，选自2000年的幸福专辑啊。2000年内地歌手跟港台地区的歌手啊频频的合作，但是可能是因为北上有点水土不服，再加上公司的定位企划啊出现了偏差，尽管是签约了所谓的国际大公司啊，但就作品的影响力远不及陈明在广州啊推出的那几张专辑。后来大家都知道，加上受到 R&B、Hip-Hop 等新潮流的冲击，以及当时 MP3 的泛滥啊，使得像陈明这样的资深的歌手就放慢了脚步啊，出现了一种半隐退的一种状态。他在2004年才推出了一张叫做《让爱情优先》的专辑，然后五年之后，2009年推出一张叫《时光曼妙》的专辑啊。这个时候陈明不仅仅为爱情代言，而且作品当中也带着励志和感怀。接下来我们来听他翻唱日本 Angela Aki 的这首歌，中文叫信。 亲爱的，你现在好吗？在哪里？在想些什么？为什么天真的脸上有淡淡忧伤？这一晚我想对你说，离家的慌张，想告诉多年前的你，有些失去的就让它走吧。我也怀念过去的你，又捧出一颗新的勇气。你在受伤的时候流过泪以后，尽量忘了心灵中的痛的感受，精彩。虽然我经历过好多，偶尔也会感到困惑，想不出答案的时候，感伤的沉默。所有的人生都有意义，上全是回忆，平静地面对着失去，才拥有自己。想告诉多年前的你，有些失去的就让它走吧。我也怀念过去的你，又捧出一颗新的勇气。你在受伤的时候 走进了 2015年推出了专辑的标题曲叫做《梦旅人》。这张专辑呢，之前陈明登上了《我是歌手》这个节目，这个节目也是他在这些年来一个新的又一个转机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大家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哈。这20多年来的起伏转折，陈明庆幸自己依然是歌手，依然可以保持在音乐当中的新鲜感。这两年他的状态非常好，他去跑步跑马拉松啊， 哇，非常的瘦，发片的速度也很快。今年年初推出了个人的最新的专辑《在未知命运的河流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上榜的这首歌曲，叫做《此生无憾》啊。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 等的河流，所有人都是水手，只有还能让你自由。远处诺亚的方舟，溺水的人才拥有。别轻易地笑了头，人群中那对情侣在回首，未来日子有些愧疚，含着泪唱着我的那首歌，此刻怎能不动容。我此生无憾，哭着伤，是什么让我们如此念旧？我一路追赶，泪流，想起心酸的时候，你给我的那一句问候。 四十位，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第39位，阿健，去纽约。 你在某个咖啡馆等咖啡。 第38位，李玉刚，独孤天下。 我提笔惊鸿，几许天下为公。 第37位，段林希，最好的时光。 不是最好的时光， 第36位，张韶涵，没离开过。 我眺望远方的山峰。 第35位，吴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第34位，

尽头，一生沉昏，一念来回，度余生无悔。一场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 不易来自毛不易啊，毛不易其实成名并非不易，有点像绕口令啊。跟现在很多喜欢音乐的年轻人一样啊，获取音乐资讯的渠道多种多样，成名的道路也是条条畅通，有各种各样的比赛，也有网络媒介。但是在很早很早以前，很多歌手成名不仅要天时地利人和，更要这个劳其心志啊，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你想赵传呢，在出道的时候已经将近30岁了，他当时组建了这个摇滚乐团的时候呢，同时还是一个业务员，因为他做音乐他养不活自己啊，要靠上班挣钱，靠组乐队来实现自我，放飞梦想。那句经典的歌词，每一个早晨在都市的边缘，我是孤独的假面，每一个晚上在音乐的旷野，我却变成了狂热嘶吼的巨人啊。 每一个晚上在梦的旷野，我是骄傲的巨人。每一个早晨在浴室镜子前，却发现自己活在一道边缘。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边缘，我是孤独的假面。每一个晚上在音乐的旷野，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我很丑， 川的成名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听到本周中国榜的冠军歌曲张信哲的《不在》，很难想象拥有中文歌坛最动听声音的张信哲成名之路呢，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尽管呢，在大学期间他的声音就被郑华娟赏识，推荐到了滚石唱片，但是他是从制作助理来做起的，给李宗盛当助理呢，听上去是不错，却被安排做跑腿的事情。如果没有那次潘越云专辑非得要凑足十位男歌手合唱，张信哲凑数唱了《你是唯一》，还不知道他还要等多久啊。那么和张信哲一样，很多歌手卧薪尝胆的方式都是制作助理，比如刘若英同样在滚石同样是做助理，同样是端茶倒水打扫卫生，这是非常难熬的经历，却也是苦其心志的途径啊，锻炼学习打基础。而后来奶茶在电影和音乐上两位恩师齐力相助，也算是苦尽甘来了。那接下来我们回到1995年，20多年前，来听一下奶茶第一张专辑当中收录的为爱痴狂。 我从春天走来，你在秋天说要分开，说好不为你忧伤，但心情怎会无恙，为何总是这样，深藏着你。 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请大家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的第四位啊，周华健啊创作的一首全新的单曲，这也是为国产的一部动画片《梦与桃花源》所演唱的主题曲，叫《流浪的终点》。我还没去看呢，哎呀，还有排片吗？ 远方的路路蜿蜒，前方的风吹多远，繁星满天陪伴我，追随着你的脚步多少年，晨昏露霜在交错，苦乐聚散都经过，我们并肩去探索，挑战那未知的风波不寂寞，山月 家乡。 中华健流浪的终点啊，中华健呢也是做过一段制作的助理啊。跟这几位从基层做起的歌手不同，梁静茹呢是李宗盛亲自从马来西亚甄选出来的歌手，一出道呢就被重点培养。不过呢，第一张专辑就遭遇到当时台湾的921大地震，唱片做完预算打出摩肩擦掌之际呢，所有的宣传要停掉啊，这对新人来说呢是很大的打击。还好第二张专辑苦尽甘来，有了勇气让他一朝成名啊。 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瞬间轻装，奔向地球。 的阳光，超越想象，瞬间青春成影，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我尽情奔放，在沙滩上大声的唱，我们已经冲向每青春，奔向地中海的阳光，超越想象，瞬间青春，成影自由的时光。 中歌榜，好歌不间断，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七点到九点。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4月5日，国航开通北京至休斯顿至巴拿马城航线，邂逅丝路上的中美洲明珠，尽享唯美浪漫的拉美风情。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受东移高空槽影响，今天后半夜到明天傍晚前后，本市有降雨天气，降雨量虽然不大，但持续时间较长，对明天的早晚高峰影响较大，请您外出带上雨具，合理安排出行，驾车注意交通安全。此外，明天天气较今天有10度以上的降温，请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8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4月27号，我想和你唱第3季将在湖南卫视开播。这档明星和素人一起唱的节目此前大获成功，前两季每一期都会邀请3位歌手来跟素人合唱，获赞数最高的素人就有机会到现场参与录制和明星合唱。第一季的节目依然由汪涵和韩红主持，蔡依林将出现在首期节目中。第一季的《我想和你唱》增加了3个互动环节，每期嘉宾到长沙后会邀请3位观众同唱。首期来宾蔡依林赶到长沙录制当晚，就邀请了素人观众进行10秒合唱。此外，节目还设置了一个 KTV 环节，嘉宾与素人都会出现在该环节，唱出自己 KTV 唱的歌。节目总导演王琴透露，相比前两季，第3季的变化可能会超过一半。我们希望通过新的玩法让观众感受到新鲜感。首次参加节目的蔡依林表示，我想和你唱就像是一个大型的粉丝见面会，我们不是来比赛，而是来举办一个大型的音乐派对。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年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啊！今天说到这个，不易还是易啊？刚刚我们说了很多人呢，这个在唱片公司最开始就是制作助理啊。我们还是拿滚石来举例子啊，戴爱玲呢签在滚石3年是没有发片的，然后呢，叮当当时凭借8秒钟试音就签约到滚石，可是等了3年，最后去了相信音乐才有发专辑的机会。现在呢，叮当作为滚石基因、滚石系的歌手，更是得到当年与滚石分庭抗礼的飞碟唱片的衣钵，担任了音乐剧《搭错车》的女主角，这很厉害啊！这个 IP 呢，这至少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如果在北京演，我一定要去看啊！我们来听一下主题曲《一样的月光》啊。 叮当一样的月光，本着中国网 Top 40排的第十二位，原唱的当然是苏芮了。1983年史无前例的最精彩的一张 soundtrack《搭错车》。这张唱片呢，好像应该是台湾百大的，不是排在第一，就是第二的这么一个著名的唱片呢、啊。接下来我们听到本周新鲜上榜第33，孙布伦的《索你所心》啊。我们说，现在呢有音乐理想的年轻人成名会更容易一些，因为有很多的比赛，太多的舞台让你展示自我了。但是问题是，各种比赛参加下来，过五关斩六将还是不红，怎么办？哎呀，孙布伦真的是很悲情啊，但是他最终还是得到大家的这个喜欢啊。 你的名随风飘零，像是藏不尽的曾经，爱情不过是一场输赢，天下为你一人无情。你的心化作约定，像是听不见的驼铃，到头来都是几本人心，前世今生翻涌不停。我锁你锁心，锁不住梦醒，黑声不定天也无影。我放你放晴，放不住决定，来世再浮生担心。像是听不见的驼铃，到头来都是几本人心，前世今生翻涌不停。我锁你锁心，锁不住梦醒，一生不定天涯无影。放晴，放不住决定，来世再浮生担心。天不平，远近的空气到不了你的孤寂。哦，爱与恨不断在锁心，锁不住梦醒，一生不定天涯无影。我放你放晴，放不住决定，来世再浮生担心，来世再浮生担心。 2004年，23岁的孙布伦参加了 QQ 之星歌手大赛，之后呢，又参加了快乐男声啊、超级星光大道、生动亚洲、中国英超等等等等。到了2015年，34岁的孙布伦站在了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他已经是孩子的爸爸了。那么除了比赛呢，孙布伦还在北京啊，当时男孩女孩酒吧里面做过驻唱的歌手。当年在男孩女孩音乐合集里，除了孙布伦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比孙布伦年长将近20岁的李晓东啊。那个时候他已经唱红了冬季校园整整10年的时间。从歌手到幕后，从这个当时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位这个民谣的歌手，到在幕后教唱歌，做驻唱歌手，还改过名字叫李丰毅。一朝成名难，想要一红再红更是难上加难了。今天是李晓东出道整整30年，过尽千帆，笑看人生啊。我们来听一下 这首榜上的歌曲，李晓东创作并且演唱的《我心常志在》哈，第十五啊。什么都不说了，我们听歌吧，唱的就是他自己的心境啊。 闪着福报，闪着福报，我的风姿几千年矣。先生真见无望，福祸自此凉，一应我大无忌。生命在天关，我人世间百态，乾坤内外皆应验。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空。我心常自在，愿人间自在，忍者自当无敌。古人之意，魂魄犹在，我的风姿几千年矣。来者问道，问道，我的人心怎可言语。一边指点心心清静的那个我，牵挂着颠倒梦想，孤孤夜战上发，穿越这世间乾坤之外也得宝。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空。我心常自在，愿人间自在，忍者自当无敌。古人之意，魂魄犹在，我的风姿几千年矣。一边指点心心清静的那个我，牵挂着电到梦想，孤孤也在上发，穿越这世间乾坤之外也得宝。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空。在我的风姿 防备。可是假如我说沉默是心的契合，你会不会换个心跳，或是还爱我？你的感情让我在飘荡中安定，请再给我一个透明的相依。还是怕了等待，怕了孤独，怕了不在乎，怕钟声的心跳依然听不清楚。 本周中国榜排的第16名的一首歌曲来自金池的怕了哈。2012年他在中国好声音舞台上成名的时候呢，已经算是大龄新人了。你们不知道他之前其实啊唱了很多很多年啊，学音乐教音乐，做过驻唱的歌手，也做过音乐的老师，不过这些都是积累嘛。就像迪克牛仔在成立之而立之年出道之前也是有过很多年的蓄力期，像许巍呢，在他推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已经29岁了，之前组建的飞乐队就是他以摇滚之星一朝成名的铺垫呢，非常的重要。而后来如果没有那往返于西安北京的苦其心志，也许就没有再后来的云淡风轻淡定从容了。节目最后我们来听许巍的新歌以后见，我是麒麟，在北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来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心想事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没有谁能避免人世的离别，手里的宝贝和欢报音，但有无常的明天里还能相见，去在遥远的村庄里再次相遇。当那洪水又来吧，不曾被诱惑的你又谈什么悲和喜，怀里若没揣着远方，怎么会对着这么长，重逢了谁，告别了谁，光阴的流动越过谁，向着轮回别问了是归，若有缘还会流水年长。重逢了谁，告别了谁，光阴的流动为了谁，向着轮回别问何时归，若有缘还会流水。